正是当妹妹为你为 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氏300兆，更三131兆，刘伯王12个嘴，名号经，叔叔见何太，舅舅空子归，爱雄黄草客，当儿古今威，登楼水相隔。在因时所喜，应小寂寞，恍应故园灰。永别，所有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正所解。